我们受尽艰难，好容易来在呀京城地，不料想腹中状元忘了家园，他眼前只见 选手声情并茂的演唱。接下来四号参赛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心结无，因黄汉

再请听《黛玉葬花》中的一段《西皮二六》，沈小梅演唱。

听众朋友，梅派名剧《黛玉葬花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